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We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橫聲於民 我翻工啦！ 我今日好忙，约咗班 friend 啊，朝早行山游水，晏昼啊同阿梁太同张太去行街睇戏，夜晚打边炉再揼骨啦！ 吓、啊、你咁大年纪，仲由朝到晚四围去啊！ 哎呀，乜你觉得我最好唔识喐咩？ 我日忙夜忙，都系担心阿妈你啫。 长者不一定只是留在家才开心的生活依然都可以很精彩11月17号长者日多些关心身边的长辈啦为他们送上长者安居协会的平安手机服务献上365日全天候的平安祝福 阿妈送给你的 爱长者送上平安手机服务11月17日前登记 D100 自己有更加享有高达总值496元的折扣和礼券优惠请即致电29527250和我们联络啦 优惠及服务计划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与长者安居协会职员联络 我哋想你明白， 各位自己有 D 一百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 一百系会为公众提供年终无休、24小时免费不停广播。 越多人听， 我哋付出嘅成本就越高。 我哋提供呢个免费嘅重温服务咧，每位使用者咧，我哋要付出每日一蚊，钱从何来？一定系依赖自己有嘅支持。 你哋嘅支持付出 系为咗一个信念。 我哋将会喺年底前咧推出一个完善嘅重温服务。这个服务是需要收费的是用者自付的就是我们 D100 的顾客都是自己有 D100 属于你 D100 属于我 D100 是属于大家的 无论是自己有又好使用我们将来收费的重温服务都好都是表示对我们一种支持我是无言感激的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看到立法會是想用特權法去再去查就是衝擊了一個行會的制度的時候他們覺得這個是已經是涉及到一些憲政的問題所以他們先參與但是就不是說想用事情都是要去參與干預 就算其他國家包括甚至連台灣、美國、英國的很多時候他們的看法呢我們在這重大事件上都應該參考我強調這個只是一個參考的價值到最後呢能夠最依賴的都是一些有關事件的背後的法律的基礎和理據 如果政府覺得可以照單全收上屆政府已經發了牌了是上屆政府呢是再要求商務經濟局做多了兩次顧問的報告、即是他對於接受通訊管理局的建議是有困難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8:15早晨啊 早晨 多位早晨 啊大班究竟林伯几时回呢你知不知道 就是 贵为台长 这一两日回 的了这一两日回 听日一定不回不过后日可能会回 你这句都可圈可点怎样今天点点什么点题呢 你想讲什么 我当然想讲两场波啦 波我说不啱的你讲波就 算了论波讲政治我不会立乱讲的 其实我想讲林焕光的 咁林焕光 我又想讲战骨头的 战骨头梗要讲啦不过我点解讲恒大呢恒大赢了这场波呢有两个预 言垃圾波来的都是 第一你當然可以說是垃圾波啦但是呢我一開始聽的時候呢你知不知道中央下了指令這場波贏還是輸都好呢大家看完波麻煩回家不能集結一個人都不能留在球場在哪裡我想球場即是說你慶祝你不要人多大佬當晚當然啦當即這個就是即一個專政政府底下跟你贏了之後呢哇官媒呢個個抽水啦慶祝三中全會送給三中全會一個禮物唉咁講真呢呢啲即係以錢買返嚟當然呢錢買返嚟係要有人落去燒錢嘅要有啲外援嘅 這就是中國式恒大的足球發展 不過對國家隊來說， 我想問你,是不是恒大裡面有很多犯鬼佬的？ 裡面有7個國家隊的球員， 主要的功臣都是來自幾個外援， 有多少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恒大。 3個， 德哥厲害，德哥 即是有犯鬼佬的？ 那些叫洋人，即是犯鬼佬，對我來說就叫犯鬼佬。你不可以這樣，我們要教育的。犯鬼佬就是犯鬼佬，這個約定是約定俗成的。你現在馬上可以給我，你現在馬上教了一個，這個約定俗成，這個完全沒有貶義的。 In fact,事實上,當年的犯鬼佬,你叫做犯鬼佬很happy的。 其實當你叫做歧視呢,當年香港是白人統治的時候,港英年代呢,因為翻鬼佬高高在上,你叫他什麼他都覺得沒問題。問題就是你自己有沒有民族自卑感的。而香港人也過去就沒有歧視的,現在就有。香港人過去一直這麼多年以來呢,香港是一個包容的社會。 一個融合的社會，很多這約定俗成的東西其實就不含貶義的。不過今時今日，當然我同意鄭小班說的，今時今日這個社會已經變得複雜，我們力求一件事，就是叫做什麼呢？ 政治正確，你說回這件事，今天可以不提這件事，不過都可以講一兩句，想了解一下你的，我只是想說菲律賓，不是同志遊行，我想去的，那天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沒有叫我去，你可以自己去，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有這件事，我沒有留意到嘛。 你都是支持他們的，大家都看過我給LOW訪問的節目，我去過同志的SPA，你有沒有去過？沒有，帶你去。我個人因為我不會反對同性戀，你是天主教徒，我不會支持，我想我們天主教那個的，我支持不是支持同性戀， 對不起，等於我們支持香港電視發牌，不是支持王維基，你是支持平權，我支持平權，對不起，如果我去支持，我支持平權，這樣我要理解多一點，我們支持平權並非是支持這種行為，但我也不會反對，我也沒有反對，這也是天主教會最近教宗出了一個文告，已經傾向有這一類的理念， 跟一些很保守的基督教有些不同。講開林煥光，不如你說想講林煥光。很簡單的，我經常都，你不可以說是一個信念，我一直都有這個挺唏噓的感覺，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或者現在香港都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在這些笑貧不笑娼，先敬來以後敬人，社會裏面你記住一件事，人微言輕這四個字，你有四個字，是我這麼多年以來深深感受到人微言輕。我想問你一件事，走了就茶涼，我問你林煥光如果今天是一個鵪鶉， 他叫梁振英查找不足，其實他叫查找不足，叫檢討就是查找不足。其實我問你，如果我們每一天你聽收音機，包括我們的鵪鶉，你也好，我也好，吳志森也好，李慧玲也好，阿朱阿哉也好，阿細良也好，誰也好，甚至乎我們的盧漢系列也好，Q哥也好， 你罵這個特區政府罵梁振英，沒有人理你。我問你，你看到林煥光出來一句查找不足，你今天文匯大公全部火頭都對著他， 所以倒過來我支持他的我們知道我都希望他其實如果對個人來說他應該辭職的就保持自己一個清流品格但我想想這個人老實說大家知道這個人劉是清魚不是劉是清流清流他都是做清流的嘛留在清流裡面清流是一個地方來的不是你又不懂你一會兒我叫他乾教你 清流不是這樣的你又搞錯清遠就是地方你是樓是樓水的樓清流我以為你是一層樓的樓清流你去吧留你去吧清流清魚明魚的魚清流第一樣東西第二這個人應該留在清流裡面 對的,你提醒了我的清流,叫行政會做清流挺好,即是記者,全部都是妓女,政治妓女,不要用這些,這些也是政治不正確之餘,也不太好,這又是約定俗成,政治政客就是妓女來的。 或者性工作者因為現在妓女不分男女的性工作者我作為堂堂一屆妓女我五屆很嚴重的當然我不會同意你這種做法問題就是跟律師對不起兩樣東西是和性工作者是三項最古老最安裝的行業對不起你中了兩樣我中了一樣 首先我有少少更正你我們希望你不要那些叫做妄自誹謗雖然你說你不要不停說我每天都是你律師就是最很簡單自己都認的的士來的我們不是我是的士來的這個你錯誤了 事務律師和大律師有不同事務律師可以不接的大律師可以拒載事務律師就是白牌車我拒載了不知多少人就是這個的士佬當然啦你明白你剛才說你啊 我啊吳志森啊沒有影響我又覺得未免你想想我舉個例子給你聽 王永平說話有影響力還是林煥哥說話有影響力當然有比較有一個叫做大小之分楊飛沒有王永平說話廢話王永平從早到晚說廢話為什麼要說廢話呢你很簡單因為我們看報紙看完的嘛 不像你那樣我一早四點起床就看了大佬我看《Wise News》《Wise News》不盡不食你以為啊你真是這些叫電子報章你知道一樣東西你要記住為什麼王永平說的話可以有大公文匯可以引述的呢你已經知道這個人說話沒有料到他引述王永平抨擊林煥光 OK,你知道這個人說話兩面刀,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為什麼?第一,我們對林煥光沒有期望,沒有期望的時候,你就不需要理他個人的稱譽,他究竟是一個戀棧權位的人,因為說真話的人,我們已經不需要理,但起碼他拿著行政會議召集人的身份,說這些東西來對準這個 六八九的腰心腰肺的叫做查找不足我覺得他這個位置應該繼續保持下去第二件事以至之矛公子之盾即是你叫他不要辭職當然不要了我們要熟讀這個蒙語錄對付這些地下黨員敵人反對我們贊成你看今天大公文會罵他罵得最狠的當然還有一些建制派報紙其實我一向對林煥光就是 沒有理罵得那麼多你以為你印象中你都聽到了我很少罵他我從來都不罵他你從平基會知道最近才罵他你沒有罵人你真是你沒有罵人你罵得少啊林煥光我同意你第一梁振英現在一定不敢解僱他雖然李鵬飛說他駁解現在大佬裡面行會已經買少見少風高浪急 我又跟你討論一下第一難道你認為林煥光你覺得梁振英會解僱他我講兩件事第一李鵬飛說的話又廢的是啊他已經差不多快要老人癡外準備將會的不是他是廢的這個廢柴來的你想一個人可以講英語業不知所謂第一你猜林煥光比你李鵬飛蠢你猜林煥光比鄭家富蠢得過鄭家富難道你猜他蠢得過鄭家富我說他不是蠢人我只是想證明一件事一個人可以做到行政會議的召集人這麼簡單的嗎你想想他當年離開了政府然後就做了這個 平機會主席接著就做行會的召集人這麼簡單從來你有沒有想過一個政務官我想你如果在97之前就算在97之後董建華年代就算曾蔭權年代有沒有想到一個AO可以做到行政會的召集人從來沒有人想過 當年最大熱門就有哪幾個呢曾參猛、葉劉淑儀、李國璋、羅范昭芬還有這個張震遠沒有人會想過去找林煥光做這個世界這十幾二十年你老友曾蔭權當年 都在早年董建華上台那一刻你沒有想過曾蔭權做到特首 第一不是很光彩的人即是他的紀錄可以做到行會的召集人都不是的你身家清白的要很簡單的他一點都不簡單你一個七老八十的李鵬飛說博炒你鄭家富就聰明過精靈過李鵬飛了已經你要懂得想在這個時候 梁振英哪有夠膽解僱他呢你猜你們想到這些事林煥光沒有想過第一你看看他出來說話在這個發牌事件上不停在說三道四不停在打倒昨日的我立場飄忽你猜他沒有想過他這樣的做法是會引起老闆不開心 有哪個老闆會開心有一個尤其是所謂集體負責制的制度之下有個人出來跟他對著幹你猜他沒有想過這件事不過有一件事不如你先說一下你再說下去就分析不到給你聽第二件事當然是博炒做這些事如果說出這些事這是很普通不是聽說了他一定有想過你的因素但接著你鄭家富的因素他又一定有想過你夠膽解僱我嗎 所以他的智慧就等於一個七老八十加一個五屆議員四屆四朝元老加一個五屆議員加上的智慧接著你又錯了他不解僱他不是因為你剛才說的那件事什麼叫人才凋零他不解僱他原因他不可以讓他老闆<咳> 梁振英被共產黨被中央政府看到他是眾叛親離這也是我的理由你剛才說是人才凋零他不可以接受這件事你想想他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人才凋零周圍沒有朋友隨時有人做如果排隊我告訴你排隊你有很多老友沒有人會跟他做我告訴你一件事這個我又跟你一樣你看人是錯了你對人是有心思想著入梁振英的行會 如果他出聲說可以報名那些不是人才大哥你想想你們民主黨的中常委那些不是人才我現在說人才凋零是沒有那些像鄭經漢你這些人才可能我舉手去做我有廣告那就要聽廣告我怕我打落地 我一定去做但你說如果梁振英明天說 所有人都可以排隊去報名參加做這個行政會召集人，我為什麼不去做這個黑色幽默來的？為什麼不去做？我進去每天在裡面罵他，為什麼出來說話？為什麼不做？做幾大都做，看到立法會是想用特權法再去查，就是衝擊了一個行會的制度的時候，他們覺得這個已經是涉及到一些憲政的問題， 所以他們才參與，但就不是說上用事情都是要去參與干預。就算其他國家，包括甚至連台灣、美國、英國，很多時候他們的看法，我們在重大事件上都應該參考，我強調這個只是一個參考的價值，到最後能夠最依賴的都是一些有關事件背後的法律基礎和理據。 如果政府覺得可以照單全收，上屆政府已經發了牌，是上屆政府再要求商務經濟局做多了兩次顧問的報告，即是他對於接受通訊管理局的建議是有困難。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聞， 主持鄭兼瀚、鄭家富，早晨8:39分，先說回換光吧，你就忍耐一點讓我說。第一，你看今天大部分的報紙，所有的傳媒的評論，不論左中右，對林換光出來 叫特首梁振英查找不足，當然大家都覺得這是非常震撼性的，正所謂一石激起千層浪，但都看到大家對他的表現。如果你說是民主派的報紙或者比較獨立的報紙，就認為他立場飄忽，但都認為他這樣叫特首大快人心。 叫梁振英查找不足，叫檢討一下，你回去。如果你看左派報紙，所謂喉舌報，你就看到個個在罵他，即是說他破壞規矩，究竟想怎樣，文匯大公，直接問他究竟想怎樣。接著你亦都看到葉劉淑儀這個賤人撲出來想搶他的位置，你看到的。 他第一個撲出來，他又見到機會，等於當日突然間選特首的時候，去年5月的時候，其實不是很久，現在我們度日如年，以為過了很多十年，被梁振英玩到，他看到原來中央不讓梁振英入閘，他入不了閘，他撲出來周圍問人拿票去選特首，當然就罵出個笑話， 好衰不衰打電話給最多口和最不對的周梁淑儀，都是叫淑儀，他告訴他你給票我吧，你提名我吧，你是自由黨，因為梁振英做了會害人的，之後搞到在香港電台的英文台叫再在中文台叫多次，但是梁振英沒辦法，又要把他進去做這個行會，這個梁振英自作賤而已。 他不甘寂寞，你看到今時今日他今日的姿態是做什麼，就是想搶林換光的位置，好了，你看到有些小罵大幫忙，好像信報如錦言那些就是小罵大幫忙，罵林換光，大哥，你看到一個問題，他用一個擺自己道德高地，林換光立場飄忽，前言不對後語，你罵他做什麼？第一， 大家都知道他如果是一個學你這樣說，一個如果顧自己名聲的人，他怎會進去，怎會辭了平機會主席的工作，不做行會主席，這個第一件事大家都清楚了，已經對這個人沒有期望了。所以我說 我們對鄭兼瀚這麼期望，你怎會appoint你會做？我們對你沒有期望，所以他不會叫我做，但問題是林換光一天押著這個位置，他出來頂梁振英，對整樣 這個梁振英下台這個力量不可忽視起碼你給共產黨看到你連一個行會你都管不了你自己委任進去你認為當然是你的人你自己的內閣你怎麼找鄭經翰、鄭家富進去嗎你想找李鵬飛進去嗎李鵬飛由主權回歸1997年開始97年到現在幾年 由第一天回歸行政會行到現在李鵬飛行足16年所以他講的話你浪費時間你講林煥光講的話我講的是李鵬飛那我們講一講他講的話有什麼影響力今時今日鄭家富講的話還有影響力所以我覺得 我認為林煥光應該繼續留下行會繼續亂說話第一兩個效應第一個效應就是看到這個行會的人那種你而我詐那種質素那種不忠不孝不是孝忠義不存的人不如你唞唞我們聽聽他怎樣深切檢討聽聽他的聲音你要說這些人兩個效果說了一個而已 看到行會裏面的人的質素低成這麼低劣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讓他看到我們外人看到他狗咬狗骨這個死幾大都支持林煥光我一向都支持一向都支持他不需要你剛才說了一點我覺得值得發揮大家如果想了解現在的文字媒體 哪些是忠哪些是奸你就看得到略有所知你動林煥光那些當然了你現在擺明居馬官媒那些當然要動他換言之你說信報余錦言這些都開始大家都變質了你就知道了昔日的信報我相信對林煥光不會用這樣的語句一定是對他有期望 這真是清流流水的流一種清泉的一般的說話我們希望林煥光在行會裏面繼續說一些人話出來都要說一下人話你知道昨天明報記者一路追訪他接著電郵給他他的電郵回覆他自己都說我也有責任這個都是集體負責制這些我又覺得政治上他當然要這樣說 但很明顯大家是人細佬哥都看到他們內鬥得很重要內鬥得重要就是希望梁振英早日歸天升天你真的聽聽林煥光怎樣深切檢討梁振英行政長官會和行政局就著發牌這個決策是跟廣大市民普遍的 期望是有過大的落差我期望行政長官是能夠盡快就著整個發牌的事件整個的過程都去再一個很深切的檢討以免日後政府的決策是再跟市民的期望出現這麼大的落差我覺得呢 這個應該才是現在比較重要的下一步的工作其他方面我就沒有補充了這個就是他面對面的訪問一次我就支持林煥光繼續留在行會做梁振英的頂心柱繼續令到葉劉淑儀 不用想了葉劉的發夢不是繼續令到他更深刻兩人行兩人等他整天以為林煥光下台我就有得做了想創就深刻就算梁振英林煥光不做都未到當然啦你試過有個叫做頂心慘做又找另外一支頂心慘你想死快一點他們說廢話你聽到葉劉加上羅范昭芬這個雙妹 清流雙妹麥很難頂<笑> 行政會今次發牌事件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又說到行政會議不需要理會電訊局或港管局的，那些不是顧問，那是regulator，監管機構的提議，這樣說得出的呢？ 這些就不是港人話，這些是唯心論，這些就被權力扶分，那羅范當然啦，他現在在門口敲門，哎呀，阿振應該麻煩你，小行會開會的時候給我翻進來坐啦，再坐一會，這樣嘛，當然啦，經常看到，當然啦，你今天總是說這些，跟燈籠、青樓，不要啦，你聽聽這些 政治嫖子說的話你想聽誰先聽講羅范招芬，聽羅范招芬。我覺得他不是國際，他是以事論事講事實，當時給了什麼建議行會，行會也解釋了，蘇局長也代行會解釋了，行會是看得更闊的問題。我不是要這個生弊，麻煩你的監製，我是要他講行會發牌那件事， 保密制那件事，不過他講這件事也好，你就聽到了，他跟葉劉是完全不同的，他就總之息事寧人，明知林煥光講壞話都說他不是的，他不是的，他不是這個意思的，但是葉劉你看到了，他就走出來撩撩撩撲到行，不是啊，搞分化了，告訴老闆在篤他背脊了，林煥光，簡直是契弟你還用他？ 而且搞到我們這班保你的人變成做醜人，你聽聽這個女人說什麼。葉劉說自己做醜角行會決定是很審慎的，不少人失望的並且質疑我們的決定，但就沒有違反公眾利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宣布決定的時候是不需要公佈理由的。 當然市民希望多些像黃蓉危機先生、英雄人物出來博出來燒煙花，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是醜角，因為我們保守和審慎，但作為公眾的決策者，我們是要保守審慎一點，大家都要拍那類劇集，大家都要搶那堆明星、燒銀紙，這樣就會形成一種割喉，大家去爭，大家可能要比翡翠更翡翠 的片集、警匪、諸如此類，但是你可以持續多久呢？上屆的政府請了顧問公司做兩份報告，是行會的機密之一，我們就不想公佈部分，公佈部分可能更多爭議。 第一就說不給拍香港電視，因為他要拍劇集和無線競爭，燒煙花、燒銀紙，即是一定不可以無線做些事，你新派跳槽有人就不可以做，那為什麼不放一個申請書？這是第一個謬誤。第二你不給人拍劇集，我告訴你，如果有一個台每天播四集，日本的四集賺大錢，你給不給他做？你不給，一樣是不給的。 還有一件事你看到的，有什麼辦法那些TVB的狗不拉出來廢，你是聰明的，你這麼厲害，你這些人TVB台慶那天如果只有兩點，他由將軍澳跪回去，還要跪回家，據聞我記憶所及就在右一處，我想這傢伙 在將軍澳未跪到出去環保大道已經累低死鬼了<笑> 這傢伙,香港人就作賤 現在我同意共產黨說 你看TVB那些人是賤骨頭 如果有個人這樣說話,你還去台慶那天看他,他還要說多句壞話,你人不看,還要記住,不要只是關機,不是插鬚,不是因為有貓走過,啊 這句話大班是很侮辱香港人， 所以你說得對，如果你TVB台慶有個這樣的人在做台慶， 這樣侮辱我們香港人的自尊，今天我自己贏了百多萬，賺了100萬，這些節目你都要撐，香港很多人今天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活在貧窮線之下，招不保值，肉都沒得吃，又回復我們50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契弟走出來，說我贏了百多萬，我又這些人就是閒運，即是說你那些賤骨頭， 死鬼了，你跪回去對香港人有什麼影響？我的反應就是你說去走去IFC、ICC跳下來都問你，大言不慚，賤骨頭，賤骨頭講賤骨頭的事，賤骨頭就是TVB的賤骨頭，他是陳國強的賤骨頭，這隻狗，然後出來就說你那些看電視的人是狗，大哥你這些人還這麼狗，還要去看TVB 兩三點就即是每一點就6萬人，1.6萬不會少過18萬，如果香港人即是香港有18萬，起碼有18萬賤骨頭，當然有啦，他意思就這樣說，你投民建聯、投工聯會那些就已經是了，我們不需要這個，我都說你跳下來死鬼了都沒人理你，你跪不跪回去你家？ 你贏百多萬我們又沒有興趣知道，不過好像你說的才，不是啊，你自己說的，不是，我意思就是說我們仍然不看，不需要，我們沒有，我們不需要，我想告訴你，告訴所有人他跪不跪回來無所謂，OK，這個不是那個話題來的，你死了都沒有人理，明天跳下來你叫張國榮嗎？張國榮跳樓就有人送花，阿叻跳樓，我又跟他輸到了。<笑> 如果叻跳樓下來有多過兩點的人去送花給他呢，你不要那麼大聲，我都說投民建聯投工聯會那些，你不要這樣說，我告訴你，我有大家知道我腳痛的，我有跑步去中環，你不要那麼大聲，投民建聯工聯會有很多賤骨頭的，你知道嗎？ 你是送花給他，對不起，我就跑步去中環， 那你跑步去中環你都跑得慢一點，你跑不到，問題就沒有人理你，你死都沒有人理你，不是我們沒有理這個賤骨頭說的廢話，當然啦，我們一件事，他現在其實在這裡就懂米的，他跟林滿光對689沒有分別，他以為他現在是在拘捕他， 他的老闆陳國強的鞋底，但問題就是他在這裡倒數，我們由今天開始倒數，監製我們那個叻仔回去做一條片，我們由今天開始倒數 TVB台慶日， 大家一起認識多少號，11月12日台慶還要倒閉了，有一個這樣的藝員走出來這樣說話，如果你TVB可以容忍的， 不出來撥亂反正，等於ABC 美國是不是ABC 我們有說殺了中國人一樣，不是他的小孩，他就說這是interesting， 問題就是你ABC現在都雞毛鴨血， 問題就是你TVB還不找個人出來 說等於羅范招芬好，等於葉劉好， 說林滿哥說話不代表行會， 你陳國強第一件事，你現在要走出來， 你要向所有香港電視的觀眾道歉，兼夾說這個阿叻不代表TVB，還有一件事就應該解僱他，你就不要再利益輸送給他，但你陳國強買了TVB之後就不停給這個人錢，包拍這片大飲大食，根本呢， 大家知不知道是公職人員來的，TVB你看陳志雲就知道，如果再是這樣就拘捕這個陳國強，直接拘捕這個人做什麼？ 這個世界簡單而言自有天收不要那麼怒氣我都打算沒有打算陳百祥這個人沒有人要遊香港人不是因為一而再再而三共產黨先說你香港人大言不慚我一直用一樣東西大言不慚這些不要侮辱你四字大言不慚的人都好的有些人是當仁不讓的相信大言不慚是迂腐的 這些是孔夫子學說不需要你大言不慚如果你等於鄭家富你認為你這也是我的想法你只是說我迂腐你只是想曲線說我迂腐你從來都不相信大言不慚四個字鄭家富你天天在罵劉慧卿你和劉慧卿有什麼分別你不是我說你大言不慚行不行你起碼做過民主黨主席你有沒有做啊 但你對我不罵你大不慚我說你應該如果有人可以說你大不慚TVB台慶是11月19日即是現在我們D100倒數今天幾多號我們的標語就是如果你不是賤骨頭息機 不是只是息機,蚊仔 不要管他們,他們有浪費氣,如果貓走過要按到掣 他說有些狗走過不要再提這個人不是這個人這個人要提下去為什麼呢你引出了很多東西整件事引出了賤骨頭那樣東西我告訴你今天有中央不是今天有中央輿論說你香港人有今時今日是靠共產黨是靠中央政府不停支持你香港人你才有今時今日 那些說話都不需要聽不是要聽有什麼不聽我就問你是不是賤骨頭聽新聞看到立法會是想用特權法去查就是衝擊了一個行會的制度的時候他們覺得這個已經是涉及到一些憲政的問題所以他們才參與但是就不是說想用事情都是要去參與干預就算其他國家包括甚至連台灣美國英國很多時候他們的看法我們在這些重大事件上都應該參考我強調這個只是參考的價值到最後能夠最 依賴的都是一些有關事件的背後的法律基礎和理據如果政府覺得可以照單全收上屆政府已經發了牌是上屆政府再要求商務經濟局做多了兩次顧問的報告即是他對於接受通訊管理局的建議是有困難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鄭家富早晨九點十一分大家通過這個互聯網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環球視像廣播昨晚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我們那個叫Keep On Singing 其實我昨晚就 都有回來探班但最重要就是如果大家可以重溫看看Keep On Singing 我覺得是我們做了這個視像廣播以來那個製作最好的一集大家可以看的當然有靚歌聽上一集有三萬人看了但這一集我相信大家一定要看因為是一個非常有水準的歌唱節目之外最重要的製作我想用這麼簡單的 Tricaster這些儀器 跟這些電視台的製作當然沒得比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後會覺得我們的同事用一些土炮的方法 可以製作到一個這麼好的節目是值得大家鼓勵的 好,上回來Archive 都是要呼籲一下的大家最重要就做自己有如果你現在就1比99 如果只有1%的人支持 99%的人去欣賞我們的節目的話 我想問一下你那個店舖有連連我們海報的亞遜屋現在還有沒有合作有 但我們有些人拿了卡洛到一些店舖新開的店員都不知道什麼叫做自己有所以我們也有跟他聯絡在那裡也要連多些海報我們自己有個店舖在辦公室附近有空你有沒有下去另外有空的時候你吃晚餐的時候我們整間公司 最近的店舖除了在店舖做事的那一伯人之外那一隻叫鄭家富就在你附近的我們在永安樓下你的辦公室就不離開永安不遠一個街口那裡那裡有人吃飯的時候我們中環的時候走路下來幫你打氣你用那麼深情的眼光水汪汪的面容怎麼能夠不認識你起碼這些都可以做一下 說你吃眼沒人請你的時候你就走下來那裡坐你又不做些什麼話不要說了忘記了你跟說些什麼了我想說回戰骨頭說戰骨頭有排講的第一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現在今日當然我們作為中國人當然樂意見到也很高興見到中國富強起來真正我們希望 有小部有一小撮人是真正富起來這些人從來都不知道錢的價值是什麼財大氣粗但問題國家的而且確是第一就是最大的市場第二最大的經濟體系亦都有軍備有一支很龐大的解放軍又懂上月球上太空 中國人尤其是華僑來說就吐氣揚眉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但有個問題就是我們講回香港這傢伙叫什麼名字拐切員我又不明白他作為一個中國科院的研究現在是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怪不得他有一支特區站在那裡但他就說我們香港這些人是賤骨頭當然我們又不可以斷章取義他說什麼呢他說你這些抗中亂港的香港人就是賤骨頭我又同意如果真的有人是抗中亂港的一方面這些可以如果真正的抗中亂港這些我都會叫他做漢奸賤骨頭九奴才 但是現在他所說的我們要分析這件事就沒有人分析過因為在那裡罵這些人做什麼你要分析一件事他口中所說的賤骨頭就是說那些投票支持反對派的選民那裡佔了六成的那裡大約四百萬第二支持民主的 支持這個普選的普世價值支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支持落實基本法支持香港核心價值三權分立司法行政立法那些人是賤骨頭在眼中你看到的他現在不是說漢奸是賤骨頭現在他所說的賤骨頭包括你包括我 如果這樣我們要維持一個普世價值的我們如果這樣被叫為抗中亂港賤骨頭那我就對號入座了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現在中國這個偉大祖國就不停說我們香港人如果不是有大陸我們就吃屎了現在我們又真的在吃屎 天天的屎水流過來你知不知道我們還要付錢買的東江水你最可憐的是付錢買屎水是豬屎水人屎都有誰說沒有豬屎也有雞屎也有以前我經常說了很多年就說我們喝屎水現在是真的證明是事實還有一件事如果在美改革開放 在三反五反,在文革時期,香港人不停節制大陸的同胞 香港的廠家不進去開廠 香港不停在資金人才方面支持祖國發展，倒回頭我們會問今天，起碼世界工廠有今天嗎？第二樣東西不敢說，世界工廠之有今日，香港人居功不少。另外一件事，你說如果我們香港人自己一頭，如果沒有香港就沒有今日那種繁榮，對不起。 我想很多人都說我不要，因為現在香港也是有錢的佔了多少，又是1.9%，有錢人受益於這個省扒，受益於這個自由行的人有多少%？我問你有多少人，對香港的GDP的增長有多少%？製造通脹，還有你告訴香港人，我們明天立即大陸不支持你在經濟上，不讓你自由行下來。 我告訴大家可能很多人拍手掌，立即就想，回到你給一成首期可以買樓的時候，當年大家不要說太古城、美孚、屋邨，你只要有一成首期，我想你鄭家富，你當年第一層樓買都是給一成首期，是不是？忘記了，你什麼時候買樓？ 我都是我很硬的，我六四頭才買樓，九十年代，應該都是的。你一成首期還有一個時期可以錄卡的，錄卡還有回贈，我們講一下那些good old days。我忘記了，這些都盡量麻醉自己，不要記。今天，如果你共產黨那些財大氣粗的人不停在挑釁我們香港人，說我們賤骨頭。 說如果不是香港就沒有今天那麼繁榮，很多人情願不要這種繁榮。這種繁榮的代價是建築在窮人的身上，現在今天的貧富懸殊，你可不可以一成首期買樓？起碼如果我記得我當年回來香港的時候，80年代，不工人，就算一個普通的工人，的士司機，他可以給一成去買樓，然後可以供得起層樓。 現在我給你一成買樓，你不管理費都給不起。我是說這個賤骨頭，情願不要繁榮，你這種繁榮我們不要，你明不明？我想問一下你，大班，我知道你很勞氣，大家都勞氣。被人叫賤骨頭當然是勞氣，尤其是被一個賤人叫你賤骨頭，你就勞氣了。我當然，我最勞氣的地方就是我最擔心，現在被人罵賤骨頭這班人， 我不理他到不到去入座，我現在說的可能是27個泛民的議員， 你猜他們日後中聯辦現在準備宴請他們午宴， 你猜這班人有多少人會大部份都去，就是這件事令到我更加傷心。還有一件事你可能看不到，我想經常叫你回來看報紙，我會給你看。如果你看了你今天還慶，你慶過我，麻煩你自己看。 我當然有看啦，這個我們罵了很多次啦，張文光，不是，他不是只是今日說，我只是說今日才，你罵過你不算數啊，不可以經常罵人家，你不停，你真是你罵人又得，別人罵你又不可以不停罵人，公民提名非必 不可少，這就是一向民主黨的立場。你看張文光，我以前跟他都算老友，大家都算老友，他已經學了梁振英的語言藝術，公民提名非必不可少，我想他讀了，你知道我想他讀了一整晚才讀到這道題，就是讓你不明白他說什麼。 他意思是根本不需要公民提名，即是說公民提名有兩個觀點，大班我認識民主黨的人，他希望左右逢源，第一我沒有說公民提名不好，都好的，不過公民提名不是一定要有，才是普選。很多人說羅志剛是民主黨的大佬，對不起，那是假的，那是花瓶，他找羅志剛，我們做花瓶而已。 羅志剛，你知道何時民主黨會找羅志剛出來說話的，你知不知道？就找他做花瓶。 不是，就是當我們有些事，我們很想記者不太明白他說什麼，那就找羅志剛出來說了，說完一輪，記者都說，大哥你在說什麼？ 羅志剛始終他有個心的。 他真的在扶貧，即是你老友，因為他在社會福利方面他是有個心的，但問題就是這個張文光他才是民主黨的師爺。 不一向都是，你想想寫這幾個字多難寫出來，非必不可少，這是什麼中文來的？即是說要公民提名，他又不敢說沒用，不對，即是他要確認有公民提名，這就是語言藝術，這就是壞了梁振英，一樣那麼壞，非必不可少，一個非，一個必。 就是不可少，三句。你張文哥很簡單，你就直接說 有沒有公民提名並不代表真正的民主都可以，真正的普選，真正的普選不一定是要完全公民提名。他說民主黨中常委張文光和公民提名的構想源於泛民對中央的不信任，但如果有真普選的制度，公民提名非必不可少，而關鍵在於中央是否接合接受合理提名和有競爭的選舉。 這不是篩選，你就是說張文光支持篩選，最重要是你給我們民主黨有獨立。你剛才讀那句，如果有真正的普選就不用公民提名，媽媽是女人，我不知道，現在就沒有真正的普選，張文光。對不起，真正的普選一定包括公民提名。不是，未必，那又未必，他講的制度，你譬如台灣那些，你要20萬人簽名，不是的，不一定要這樣的。 不一定要這樣的，是不是？不是，公民提名我都不贊成20萬人簽名的。 是，他的概念是這樣。公民提名很簡單的，你符合這個選民的資格，你只要有足夠的提名，所謂足夠的提名是合理的提名。即是你是不應該有個提名委員會篩選，你要多少提名？100個人提名，就夠了。不是，我覺得特首選舉 我想譬如你公民提名你真的不用那麼多人，譬如1000人，不用1000人，那麼多我們要1000人來做什麼？沒有的，無所謂，這個數目大家可以去評估，但我就問回你的問題，如果這些人繼續接受中聯辦的宴請，繼續跟中聯辦在討論一些中聯辦不應該插手的事務，根本泛民就已經開了先河，所以為什麼這個 這個拐子佬為什麼說得出，就是他覺得你們泛民的人看到我的時候很開心，但是出去做戲而已，這班賤骨頭又要罵我又要罵我，他很明顯是有這樣的心態，所以我們就要看清楚。所以我星期六我跟盧仙雅就說，其實我真的應該要杯葛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如果沒有一個全面的真正普選的立法會，根本不應該再容許泛民玩這個政治花瓶的遊戲，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如果不是，你就繼續賤骨頭，哪被人罵賤骨頭，哪要吃他的餐，還要進去中聯辦跟他談普選，不是吧？所以你提的那些，剛才那些一早張文光說的民主黨現在鋪定後路，兼加上湯家驊也是這樣。 你老友湯家驊，大家都老友，我告訴你這些是賤骨頭，我都是要講回民生的事。我們要想想大家，現在共產黨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不停就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支援，沒有中國，沒有偉大的祖國施捨給你們香港人，你今天香港還有五光十色， 還有今天這樣的燦爛繁榮嗎？對不起，我們要看看誰享受這些繁榮，你今天打開報紙看，有一位有30億身家的神棍就來香港買三千萬的海景樓，現在我們香港普通人享受到嗎？這種繁榮我們香港人享受到嗎？在廣東排隊買名牌的人，那些是香港人來的嗎？現在去那些餐廳吃包心紙肚，那些是香港人來的嗎？ 現在去買化妝品、買奶粉那些是香港人來的嗎？對不起，這種繁榮穩定或者這種繁榮和這個所謂燦爛的社會，這種繁榮我們大部分香港的窮人享受不到的嘛。現在連搭地鐵都搭不到，連去這個迪士尼樂園 香港人想去迪士尼樂園想去海洋公園都不能去有得去不過錄到不是這個問題對不起你知道為什麼不能去你又搞錯飛都賣了飛第一季香港人根本負擔不起你想想如果不是有自由行來的話你海洋公園和迪士尼樂園的票價就不會定得那麼高你想想所有東西水漲船高的嘛 地鐵又不會那麼逼什麼都可以香港人是完全窮人不要說窮人你當自己是中產很多人認自己是中產你是完全享受不到這種繁榮你想想那些樓建好漂亮全部混色全部好像酒店有所有東西如果這些是居屋當然是好東西但問題是這些又是給大陸人享受的 香港人享受到什麼呢我們要發我們所以我們就是賤骨頭不是我們情願做賤骨頭這些人麻煩你了我們求一下大陸的共產黨不要再益我們了我想你明天立刻叫停所有自由行你想想大家可以打電話去討論 尖沙咀熄燈銅鑼灣熄燈挺好我們是不是應該搞個運動即是那些化妝品店我不是我沒有說要限制我只是分析給共產黨聽不要我不要這種繁榮等樓價跌了3000元一呎這個可以討論無工做無所謂這個可以討論最重要是你做了工都沒有飯吃待會 我想問一下準候選人鄭經翰這個問題就是如果你做了特首之後你是不是完全撤銷自由行我們九點半我不需要內援這個是值得討論我不需要共產黨再泵水給我們因為你泵水下來你是令到我們做賤骨頭我不想做賤骨頭香港人什麼命捱過你老爸有沒有捱過不是我你老爸說的你不要看著我我沒有望你 你不要以為你爺爺不是香港人我爺爺不是香港人你老爸是你是第二代你老爸有沒有捱過我老爸當然有一起跟李嘉誠去埋塑膠花你有沒有捱過看你的衰樣有沒有捱過你太子惹來的去澳洲讀書所以說你不准逼著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4点 D100自己有台 由清源陈淑庄阿通谭雁彤怪兽直播室D100点都听到智能手机不论是Android还是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D100大声台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D100网页 如果用iTunes听 可以在Library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选News 就会见到D100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0，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http://live.d18.net/1.m3u， 敢听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 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做好。 D100 通识系列， 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要放三天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的安排。李华会学到 shoot hoops。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three-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就是啊，要放假了，一定要好好玩玩。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我也不知道哎。不过今天啊，放学后，我和 Tracy 要去吃饭、看电影。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那是什么？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哦，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是去打篮球啊。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 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哦，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就是投篮得分，所以呢，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第一把通识系列。 看到立法會是想用特權法去再去查，就是衝擊了一個行會的制度的時候，他們覺得這個是已經是涉及到一些憲政的問題，所以他們先參與，但是就不是說上用事情都是要去參與干預這樣。 就算其他國家，包括甚至連台灣、美國、英國的很多時候他們的看法呢，我們在這重大事件上都應該參考。我強調這個只是一個參考的價值，到最後呢，能夠最依賴的都是一些有關事件的背後的法律的基礎和理據。 如果政府覺得可以照單全收呢，上屆政府已經發了牌了，是上屆政府呢是再要求商務經濟局做多了兩次顧問的報告，即是他對於接受通訊管理局的建議是有困難。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郑家富。 早晨，早晨，9:41 咧喺奥地利打嚟嘅，停咗好耐嘅，唔好意思啊，霍生，早晨， 早晨，霍生， 唔好耐啫， 哇，好清， 早晨，早晨， 你系用咩打嚟噶？ 一定系用我哋嗰个， 用你个 app 啦， 哎，好啊，好啊， 听到啊，好清， 好用啊，嗰个 app 真系好用，真 喺奥地利听得清唔清噶？听我哋讲 一样嘅啫， 系咯，讲得好清，我喺 Vienna， 喺 Vienna， 你有冇睇？你有冇睇我哋琴嗰啲电视噶？ 有，我最近呢個嚟，我聽咗你哋冇耐嘅啫，我聽咗你大約係由八月份開始聽啦，但係哦死，一聽咗就上癮啦，但係就而家日日由朝聽到晚先聽。 OK， 喂，霍生，咁你做啲， 因為我哋呢啲咧係 做一啲， 霍生， 我翻香港我一定會做，翻香港一定會做。 唔係霍生， 嗱，即係我想講一講咧，就係話，如果譬如我哋呢啲喺海外嗰啲香港人咧，我哋成日即係對香港嗰啲資訊啊，成啊，即係以前啊仲係冇咁方便添啦。但係而家慢慢，譬如有 internet 啊，睇報紙啊，成佢，但係係譬如 D100 呢啲真係好，即係追你跟得好貼咯啲嘢係，所以變咗我係差唔多而家係每一日都聽嘅。 嗯，咁你今日想講乜嘢？聽完我哋講， 我就想講咧，你譬如你有時好多咁嘅所謂嘅呼籲啊，啲香港人啊去做啲嘢，咁你會有啲咩統計啊成啊咁，但我成日咧就我就覺得係嘅，喂，點解你哋冇啲所謂啲 statistic 啊統計啊，譬如海外華人嚇有幾多人係支持你哋啊成啊咁嗰啲，即係呢一方面嘢咧。咁我唯一做嗰樣嘢就係、是。我唯一做嗰樣嘢咧，就係上個禮拜你叫話你呼籲啲人簽名啊 ，send email 啊，我就做咗呢樣嘢。呢樣嘢我第一樣嘢做嘅， 有10萬人去響應咗 啊。 咁你有冇做啲譬如講嘅，譬如你話啊，譬如海外嘅，譬如我哋其實都係其中一個香港人，咁我亦都希望譬如做翻啲嘢啊，成啊咁你有啲咩渠道會做到啲嘢嘅？ 我諗 渠道都是通過D100的。問我想想霍先生,大班這樣,霍先生作為海外的香港人,這麼關心香港事,你的意見我都明白的,霍先生,你知道在互聯網有時數據,這個IP多少人聽,霍先生不是說這件事,霍先生聽心機,他說參與香港的活動,都難拿的。其實我想跟你說,霍先生,在歐洲就比較好一點。但你由細為也納就喺奧地利，因為中國人比較少啊。但你要記住，好少就好少嘅。你記住，我哋偉大祖國啊，共產黨由當年毛主席開始，周恩來一路都係統戰緊啲華僑嘅。尤其是喺嗰啲華僑聚居嘅地方，美加澳洲啊、英國、中國領事館喺我屋企對面，又我出口望到你窗口。你知唔知啊？你有冇啲99蚊旅行團俾你啊？ 蛤?你有沒有九十九元旅行團?就來有的了,可能有的,他不知道的,霍先生,你,維也納早就沒有唐街的嘛,沒有一條街叫唐街,不過有些店舖。是沒有的,但一定有一條街,但是譬如只有幾間店舖。一定有一些跟鄉會,如果一有跟鄉會,就有100多元,回北京啊,上海啊。你在美國、澳洲,包括電台啊,當地啊,報紙啊,就全部都學了。因為第一要做 生意,第二件事,你不,你如果不是親中的呢,即是你就不會有生意做的了。所以那個環境不同的,美加其實呢,只不過還有一些香港人,現在有大部分呢,現在連美加,台灣街,即是華人社會,全部都是被大陸的新移民充斥著的了。香港人就買少見少的,即是當年我們移民去美加的時候,台灣街是講台山話的。 慢慢到70年代開始就講廣東話,去到90年代就全部講普通話。 這裡呢,我想香港人是不會超過30個。 但溫州人就300個了。 溫州不止,溫州3000人都有。 我上兩個星期聽到吳明林說你有一個構想在全世界找義工，我覺得這件事挺好，挺有意義的。好啊,你幫我約曬了,你就為也立專員,霍先生好嗎?多謝你,霍先生,多謝你,繼續,我跟著有羅太,羅太你好。羅太你好,梁偉鄭先生。 我想孔依一陣經韓先生所說,因為我們由小到大,我父母都,我爸爸都灌輸我有愛國的,一直我們都懵懵懵的,但愛國應該的,不是啊,是愛國,是好啊,但這幾年呢,這十年呢,令到我們香港中國人好傷心,動一下就說給 沒有了他們,我們吃屎,動一下就說我們靠他,現在我們很小,已經經常拿回大陸給親人,還有現在我們看到我們現在是普通一般貧苦市民很可憐的,你現在去第三區都是,深水埗、鄭坊、西環,全部開了藥房。 沒有了我們已經買的東西,我們已經很可憐的,他們現在,你好像工聯會那些,是出賣我們香港人,令到我們香港人現在面目無光的去外國,是人家外國人為何學著你中國人呢,現在,他們這些人財大氣粗大把錢,但領主人家很鄙視他們,這樣他們不知道,以為自己很駕駛行。 我都不明白為何是這樣的現象,英國人想要大陸人的錢,但不是很想要他的人,不過沒辦法,跪地起豬了。我的小孩子經常去旅行,他們去完回來都有時都很生氣,即使被人標出來,不過聽到他們不是說普通話,就沒有那麼什麼,又不招呼他們,但又沒有那麼討厭他們,因為他們 真是個動作是很壞的,話他們是。好啦,一句說完,我們情願沒有飯吃,都不做賤骨頭啦。是啊,真是啊,多謝你。多謝了,羅太。我們有波士頓的陳先生。陳先生,你好。來,陳先生,你好。 鄭家富先生你好，你是不是用Apps打給我們啊？ 你是不是用Apps的？ 你想說什麼陳先生，我想說你們的台一樓，一樓，我想支持D100，不給錢就不對，不是的，不給錢，沒有說不對的，你沒聽過有個聽眾說，聽完大班說覺得自己要打家劫舍，都是給錢，不是這樣的，應該要收錢的，因為那些節目好聽，是吧，聽就睡不著的，我們現在這麼好，多謝你，還有啊，是。 沒得救啊，你說沒得救啊，被共產黨玩了，你一早就去波士頓，生命水秀，波士頓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全世界最高級的學府在那裡，波士頓很特別，大學全部在那裡，真好啊，繼續聽我們D100吧，陳先生，好啦，英國一男子， 我們有一個英國一男子，是不是英國陳啊？喂，是你先生，李先生，早晨，早晊，你有沒有我們的Apps啊？是啊，很清楚，很清楚，自己有來的，多謝你，英國哪裡啊？英國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Liz 沒什麼太大作用。 okay. 想講啊，香港嗰啲議員嗰啲問題， 係好、啊。 而家我哋所睇近排呢啲議會個表現，可以講句話，浪費納税人啲錢。 嗯， 一千萬一個啊， 一千萬一個。嗯、但係會你估到個結果，連一個小學生都估到， 嗯、 全部嘅答案都係唔係幫市民嘅， 嗯， 幫政府嘅。咁點解我哋要攞嗰個公帑嚟去俾呢個政府做呢啲咁糊塗嘅嘢？係，其實都係嘥錢。你不如將靠晒所有议员，将个取俾啲老人家，俾啲公共开支，反而仲得益。嗌生嗌死嗰啲议员，为加嗰啲老金，系、 嗯、 嘛？出尽几多得到，瞓几多晚街，结果都系一样，系、嗯、嘛？ 唔系呢个结果就系因为你立法会有个分组点票嘅功能界别啫，所以如果 我咪所以话，其实冇需要，其实喺呢个时候 我点解 冇需要呢个议员？ 我话俾你听，我点解离开立法会咧？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所謂嗰班泛民主派， 唔係一個講曬一大班，即係而家廢嘅， 唔爭氣，你明唔明啊？ 爭氣， 真係冇用喎！我哋睇到仲興合合。 我問你有幾耐未見過民主黨上街嘅？ 冇用啲民主黨其實呃細路，我講佢呃細路啊！ 喂，你去咗英國幾耐啊？阿李生， 我去咗廿年，我上兩個月翻過嚟啊，想去你嗰度啊。 即係但係你一路。 去到醫院幫襯佢哋， 但一路都有留意我哋。 有，下個月翻嚟，我哋去你櫃台參觀一下。 好啊，多謝你啊。 喂，咁你叫多啲烈士嘅嚇，即係 唔好話烈 士 啦，全英國都要撐你哋啊。 係，你幫我哋咧，咁啊，李生做我哋烈士嘅專員。 多謝你， 多謝你，多謝你。哇！ 喺接呢個温哥華黎山電話之前咧，我要講講今晚咧，呢個保衞香港自由聯盟咧， 呢個要睇下。 就會在今晚7-10回到政府公民廣場那裡呢、 嗯 啊、就有個延續這個還我港事還我自由的運動的、 嗯、 市民接力、啊嗯嗯、今晚7-10、啊、在這個集會在政府總部公民廣場。 好、 啊、黎先生你好。 早晨黎先生。 你好你好、啊、大班。 你好、哎、自己有。 聽到啊聽到。 聽到聽到。 做了做了做了。 我說你是自己有溫哥啊自己有。 是啊。我想讲咧，就系讲我哋咩伟大祖国点样支持我哋香港冇佢唔掂。喂，即系我想咁讲，香港由到而家啊，发展得咁好，咁 不是靠你中國人，不是靠你中國的。我們二十年前中、香港發展的時候，無論經濟又好，民生啊，教育啊等等，喂，全部都是領先過大陸很多的。 嗯、 那時在大陸，那些大陸人覺得，哇，你們香港人很厲害啊，很巴閉啊，這樣。 嗯。 那點，你現在調回轉頭說，喂，沒了大陸會死？不是吧？喂，我們發展的時候，你們在哪裡？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不是，同意，大哥，我就是情願我們窮的。即人要有志氣的，你明白嗎？不，即人呢，士可殺而不可辱。現在你財大氣粗，你竟然罵我們香港人是賤骨頭，竟然告訴我們香港人，如果沒有大陸的支持，我們香港人吃屎。喂，大哥，我們給錢同你買屎水，一年花幾十億的話？啊！我看到呢度，我講咗好在係我啲聽眾過咗之後講咗十幾廿年，話香港人飲屎水嘅啦。本港每年耗資幾廿億購買東江水， 四廿億啊，好似 係啊， 買 啊！東江配水庫嗰度咧，啲河通河流咧啊，遍佈垃圾、死老鼠，甚至乎曾經用過安全套啊，啊都抌曬落去。大佬啊，唔知飲啲咩水啊？嗰啲係啊，陰公啊，真係。 好啊，咁啊，黎係。阿黎生，你在温哥华有 温哥华打开水喉喝雪山水，不知道多开心。 系啊， 你都好留意我哋香港的时事，咁啊做我哋 D 一百嘅专员啦。咁黎生，你诶咁 系嘛？ 梗系你 D 一百之友嘛，叫多啲人做啦，好嘛？ 一定一定。 O K， 诶，多谢你，哇！因为嚟自真系你讲开雪水啊，嚟自阿拉斯加嘅位陈小姐。 呢啲先好饮啊，嗰度啲水啊。 陈小姐，早晨。 喂。 哎，你好啊！ 哇，你 Alaska 都打嚟喎，真系好嘢喎！ 系啊，我系老友记嚟噶，永久嘅老友记啊！ 永久嘅老友记，多谢你。想讲乜嘢今朝？ 冇啊，觉得好特别啊嘛！你哋可以有个 app 可以直接打， 揿一揿咁啊，咁鬼过瘾啊，又咁清。 唔系，第日中意你可以俾埋个样我哋睇嘅，知唔知啊？ 哦，俾埋 个样啊！系啊，你可以打揿个 audio 嗰个 call 啊， 跟住就俾个 Alaska 出边啲雪山嘅风景我哋望下啊嘛，啱唔啱啊？ 好啊，好啊， 呢、這个紧要噶。你喺 Alaska 几耐啊，陈小姐？ 十几年咯，97年嗰年。 哦，十几年，十六年，你对香港仍然系、 啊、哇！阿拉斯加好多大陆人去噶，而家坐嗰啲 Star Cruise 嗰啲咩坐嗰只咩叫做咩船啊？ 系啊， 坐啲 cruise 啊，系咯。Princess 啊，哎、最多噶啦， 系啊， 全部大陆人啊，系嘛， 嗯，系啊，而家仲有咩？佢哋中文，佢哋咧搞咗个咩孔子学院嘅喺个大学度， 系嘛，咁好嘢添嘛 ，OK， 咁你识唔识讲普通话嚟噶、啊？ 我喺阿拉教学嘅啲普通话系， 有冇嗰啲99蚊翻北京、上海团啊？就 啊有啊，前两年你去过咯， 唔紧要噶，即系我哋细个咧，由细到大咧，奶粉照攞，就信唔信耶稣另外一样一回事。 冇错吓，你去完翻嚟，你都冇被洗脑就得啦，你就知继续听 D 一百咁就掂啦。 系啊，梗系啦，支持下。 冇错冇错，咁你做我哋阿拉斯加嘅专员啊，陈小姐，好嘛啊？ 好嘅 ，OK， 继续听我哋 D 一百，多谢你。喂，跟住仲有位 阿萧生， 早晨，萧生。 哇，你哋海外日喎，今日 系啊，阿大伯啦，即系 我哋海外系好多听众嘅，系全世界最多人听嘅 话，听到感谢开心噶嘛，大伯系咪先？ 但系1:99嘛， 我都系一嚟嘅，好似我 喂大佬啊，我哋呢一好难挨噶，分分钟挨唔落去噶，你一 富裕99， 一个人咩99个人点咩啊？ 点啊，萧生想讲咩？ 喂，大班，我上个礼拜五咧就打嚟入咗喺夜晚嗰个自由风， 系 就话其实你应该咧，就即系而家咧，我哋喺度1:99/100咧都冇用嘅。你哋可能都要谂下咧，会唔会系真系要落去一啲地区里边咧，同一啲嗰啲收紧呢个蛇仔饼种嗰啲人咧，直头话俾佢知啊！你而家连电视都冇得睇啦，迟啲可能连饭都冇得食。 喂，嗰啲人会听 都 冇噶嘛？ 唔系，咁你都要做噶呢个工作。 你话俾我问题咧，我哋知道。嗱，你要记住一样嘢咧，我哋去维持呢个电台嘅广播已经捉襟见肘噶啦，系嘛？咁我哋仲就未有余力去做呢啲嘢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我想叫阿富哥得闲落去中环行下啦，咪都几困难，你谂下啦。 你真系有， 你话我叫黄大仙2蚊去啊？佢而家又唔选啦。 我想讲样嘢俾你听， 系 点啊，萧生？ 睇翻我想讲嘢俾你听，你记唔记得呢句口号啊？ 系 诶， 即係呢個推出2012邁向2016啊。 邁向2016。 小弟曾經喺你哋 DBC 年代。 如果不是一個真正的普選，你還想不想邁向 呢？其實不是啊，其實呢，如果你當日你想想，全部民主派退出了2012呢，我們全部的人都是、左派或者普及泛民的所謂的立法會議員在裡面嘛。我們如果現在那12萬走下去政總說我們喜歡看電視的、喂，我們都可以 claim 我們自己全部都是投票的， 你傾向就是 他局照聽我們說的了。 如果你傾向就是2016沒有真正的普選，就應該杯葛這個選，你要照許 照杯葛，其實我們遲了屆了，已經如果這麼說應該2012已經杯葛他了，杯葛他現在 low say 的，我們走出去跟任何人說，喂，我們投了你票，你吹啊， 怎會啊？ 我哋係你選民嚟嘅， 有好多人 咧， 呢個係一個飯碗嚟嘅，佢當打工咁做。 咁當然啦，其實佢哋都係為咗嗰個五大馬而折腰啦，嗰7萬-8萬蚊人工再加。 喂，好啦，喂，蕭生，我哋時間差不多啦，咁啊，即係再同你啱先傾咁啊，第 一 大。 仲有一樣嘢好簡單嘅，我哋香港人咧最緊要咧就係大大聲聲話俾我哋啲。 我哋唔系 贱 骨头， 财大气粗嘅内地官员又好，人又好，我哋香港人唔系贱骨头， 冇错， 我哋唔使你施舍， 我哋系有理有节嘅， 香港人系唔需要你施舍啊， 冇错，我哋都能够 更加要话俾嗰个叻呢个呢条咁嘅契仔佬听咧， 系 啊，我哋唔睇 TVB 唔会死嘅， 冇错，好，听朝我哋继续喺呢度同大家吓，唔做贱骨头。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